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十一国庆节的第三天，七天假期里，我们在每天的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里为您安排了一组十一特别节目。 特别节目当中，除了为大家介绍十一节日里京津冀三地的演出、展览、游园和活动资讯、出行信息之外，京津冀之声 FM 100.6还联合北京出版集团在假期当中推出了新书选播，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100年特别专题《考古北京》系列。七集选播将会以小片段折射大历史，以小文物体现大文化，帮助您了解北京何以成为北京。 考古北京系列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微信、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图文音视频推送。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北京湾里的早期国家琉璃河。 十一假期秋高气爽，气温适宜，正是户外游玩的好时节。十一特别节目当中，我们还为您安排了一组在京津冀户外游玩的攻略，以及对于三地著名景观的深度探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河北的文化和景点。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十一特别节目的详细内容。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我们来关注文化旅游资讯。高达10米的惊奇大转轮，改编自莎翁作品的高跷戏剧《第十二夜》，还有探险家族《火烈鸟骑士》，来自《侏罗纪》的恐龙部队等等。国庆假期期间，网红品牌祥云小镇户外艺术季再度开启。位于北京顺义区的中粮祥云小镇变身一座复古马戏乐园，围绕惊奇新马戏的主题，将上演50种艺术形式，共200多场新马戏，为市民朋友带来独一无二的沉浸式互动狂欢盛宴。 今年的户外艺术季邀请了多支劲旅，国内的第一支以现代高跷和现代木偶为基础的剧团乌龙剧团，将上演6档不同主题的公共街区艺术表演。该剧团新作改编自莎翁作品的高跷版《第十二夜》将首演。此外还有羽毛平衡木、水晶球以及光之刃等艺术表演，多部人偶巡游互动展演以及亲子马戏、花车互动等活动，为市民提供了一份街头奇遇的惊喜。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将一直持续到10月5号。此次车展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主办，车展将使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17S1-S10 10个展馆和室外展区，总展出面积将会达到20万平方米。 此次车展是本年度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品牌最齐全的国际汽车展览会。展会中，国内外主流车企将悉数到场，并都将高规格参展。据介绍，此次展会共有980台展车展出，其中中国公司全球首发车7台、跨国公司中国首发车7台、概念车11台、新能源车145台、新车上市活动18场。据介绍，车展期间在 S15号馆还将同期举办专业的改装车展，在 S7展馆设置老爷车展区。 同时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 S 区南广场还将会同步推出车辆动态演示体验环节和卡丁车区域。另外，金鑫发展2021首届天津汽车发展论坛线下沙龙模式讨论会、后浪营发展论坛、全国高校汽车社团发展讨论会等交流会和论坛都将会在本届展会期间集中推出。 此外还有编程模型极客空间、智能驾驶模拟挑战赛、4×4越野模型车挑战，以及为5到12岁小朋友专门设计的自动驾驶普及课程和游戏等活动。 由国家大剧院创作、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原创话剧直播开国大典将于10月1号到7号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此前在国内的舞台还没有过关于正面描写开国大典的戏剧作品，这部剧填补了这个空白。 剧中讲述了1949年8月中旬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接到直播开国大典实况的转播任务。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原国民党北平广播电台的技术人员以卢海宇、高大梅、赵英杰和梁小鱼为代表，隶属于两个阵营，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携手奋战，围绕技术瓶颈与设备简陋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攻坚克难的工作，最终圆满完成了直播开国大典的任务。 记者日前从天津交响乐团了解到，10月3号下午3点，国家一级指挥乐团团长董俊杰执棒，在天津音乐厅奉献午后圆舞曲交响音乐会，并以此拉开乐团升级版周日音乐下午茶系列音乐会的演出序幕。本场开幕式音乐会恰逢11黄金周，艺术家们将以音乐陪伴观众度过国庆假期。 天津京剧院将于10月4号到7号在天津滨湖剧院推出国庆系列演出，届时戏迷朋友将会依次欣赏到大型的京剧演唱会、包龙图、赵氏孤儿、杨家将四场京剧演出。 在4号上演的大型京剧演唱会中，杨乃鹏、李经文、李丽、康万生等新老名家将纷纷登台，分别演唱伍子胥、穆桂英挂帅、龙凤呈祥、三娘教子、将相和等经典剧目选段。 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梁晓声不久前推出了散文精选集《人间清醒》，这是他写给彷徨者的礼物，也是他70多年人生智慧的总结和心灵独白。他书写人间百态，谈孤独和压力，说成功与圆满，化怀旧与喜悦，以一个自在的灵魂分享人生最好的状态，那就是保持真实、保持清醒、保持愤怒。 书中精选梁晓声30余篇散文，既有对童年少年时代的回忆，也有对父亲母亲兄长儿子的亲情书写，还有对爱情、婚姻、家庭、孤独、压力、焦虑、成功等诸多人生问题的感悟，深邃与优雅相见，严肃与幽默同步，小情愫与大胸怀兼具，既完整体现了梁晓声的烟火人生，又折射出他对人情世事、学术道德的公正严谨，诙谐有趣的思考，给予读者智慧的启迪。 由天津市委宣传部、中国书法家协会、天津市文联共同主办，天津市书法家协会承办的孙伯祥书画艺术展日前在天津美术馆开展。 当代著名碑学书法大家88岁高龄的孙伯祥，潜心翰墨至今80年有余，曾习唐楷，后专师北魏石刻，展出孙伯祥近期创作的书法和绘画精品有160余件，书法以魏碑行楷为主，旁及草隶篆，气势非凡，笔精墨妙，国画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本次孙伯祥书画艺术展展期1个月，将持续至10月26号。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仰韶村，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开端。今年正值百年。10月1日至7日，京津冀之声 FM100.6。联合北京出版集团推出纪念中国现代考古100年特别专题《考古北京》系列，7集选播将以小片段折射大历史，以小文物体现大文化，帮助您了解北京何以成为北京。 北京与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燕京是北京古代的称谓，名字燕山，燕京啤酒驰誉海内外， 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之一妮妮是一只北京雨燕。北京为何与燕联系在一起呢？《史记》记载，西周周武王灭商后，封他的同姓贵族少公氏于一个名叫北燕的地方，这是文献中见到燕的最早记载。但这个北燕到底在什么地方，却是长期以来的一个未解之谜。直到刘立和遗址发掘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1945年，在银行工作的吴良才为与刘立和水泥厂商谈贷款事宜，途中路过房山董家林村，看到地面有不少古代陶片，他认为非比寻常，就打包回到北京找到苏秉琦先生。苏先生一看就判断是商周的陶片，但当时政局混乱，没有条件去做考古。吴良才对考古有着浓厚的兴趣。多年之后，苏先生谈到琉璃河，必定要说，如果没有吴先生的发现，也就不会有几十年后琉璃河遗址的发掘。1964年，黄土坡大队的社员挖菜窖时发现两件有铭文的铜器，但他们当时并不认识，误以为是香炉，受人怂恿就拿到琉璃厂去卖。谁想琉璃厂的人警惕性高，认为是从古墓中盗出的文物，就偷偷报告了派出所。文物交给了国家，村民得到了1元的路费。这么完整的青铜器肯定来自古墓。根据这一线索，考古人员随后找到并发掘了西周的贵族墓地和车马坑，多件铜器铭文提到咽喉。在北京考古史上，琉璃河遗址经历了5代考古工作者，发掘次数之多，时间之长仅次于周口店。1986年11月29日，本是计划收工的一天，当1193号大墓发掘到底部时，太深了，水都冒了上来，天空开始飘起雪花，迅速封冻。在如此天寒地冻的气候中发掘，酒是不能少的。工人谁下墓坑，每人2瓶二锅头，队员下水前也要喝上2两酒，在水中泡10分钟就上来。说发掘，实际就是水下考古，摸一件捞一件。当大家看到直径3米多的盗洞直达椁室时，心情都如天气一样拔凉拔凉的。因为盗墓者进入墓椁后，珍贵的随葬品极少幸免。不过像很多重要发现都是在最后关头出现一样，摸着摸着有民工喊有大家伙了，浑宁泥水中发现了2件完整的青铜器。这个发现使大家忘记了天上飘下的雪花和脚下冰冷的冻土所带来的寒意，仿佛春暖花开。他们倍感兴奋，欢呼雀跃。由于2件铜器锈蚀严重，加之从墓底取出时满身泥水，工作人员决定先修复。想不到2个月后，出完锈的他们面目一新，并立即名声大振，被列为国宝级文物。其原因就是他们自带了身份证和说明书，上面的铭文讲述了最早的燕国。根据铭文，他们被命名为克雷和克和。腹部下有圈足的是克雷，有嘴有把手，下面有4条腿的是克和。他们有内容相同的铭文43字，铭文的大意为，周王说，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奉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令你的儿子克做燕国的君侯，赐羌族玉族等前往，并受管理和使用。克到达燕地，接收了土地和管理机构，为了纪念此事，制作了这件宝贵的器物，并刻铭以记之。少公是周王身边的重臣，所谓的周初三公，也就是周公旦、少公氏、姜太公之一，地位十分显赫。当年周武王在少公的辅佐下，一天就开疆拓土上百里，他是第一代燕侯，虽然不曾亲王。不过他儿子克带着铭文上的诗来到了远方。第3代燕侯芷是克的3弟， 第四代至第八代则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克雷、克和和他的小伙伴们用文字清晰地说明，房山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的始封地，他们也是北京城的首批居住者，是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北京老炮。 考古北京，京津冀之声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送，10月1日至7日，敬请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11特别节目。十一假期秋高气爽，气温适宜，正是户外游玩的好时节。十一特别节目，我们为您特别安排了一组在京津冀户外游玩的攻略，以及对于三地著名景观的深度探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河北的文化和景点。 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来了国家文旅部万名英才计划金牌导游、国家高级导游、河北省青年岗位能手、河北省十佳导游牛帆，欢迎牛帆。 主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呢，我们就来跟牛帆来聊一聊大美河北。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河北并且很多的朋友也是非常熟悉的。河北呢，它是中国唯一的兼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泊和海滨的省份，地大物博，并且是十分的优美。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牛帆一起来领略一下河北的大美风光。那我们首先呢，就来聊一聊河北文化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它为什么叫燕赵啊，还有河北为什么简称是冀，这个请牛帆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有人啊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首都北京是祖国的心脏，那河北省就是祖国的胸膛，如果说首都北京是祖国的眼睛，那我们河北就是祖国的眼眶，紧紧恭维着北京，紧紧保卫着北京。不管啊您是来自美丽的江南，还是来自遥远的西藏，还是来自富饶的东北，要想进入北京，就首先要踏入河北的这片土地。因为古时候啊，人们把首都附近的地方称为基辅，所以我们河北省就叫做基辅之地了。那我们河北省呢，为什么叫做燕赵呢？大家呢也经常去旅游，大家假如去到了山东啊，我们说啊，我们来到了齐鲁大地了。 齐鲁大地。 当我们去到了当我们去到了山西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来到了山晋大地了。因为啊。赵、魏、韩，三家分晋。那为什么说来到我们河北这片地方呢？就来到了我们燕赵大地上了呢？因为啊，在战国时期，就地理区域来讲，现在今天的北京、河北的保定的一部分啊，就是河北的北边，这属于燕国所有。而像河北的中南部，例如石家庄的南部、邯郸以及山西的一部分啊，它是归赵国所有。所以北有燕国之城，南有赵国之都，所以我们河北省就叫做燕赵大地了。如果啊您来到我们河北来旅游，打开电视，燕赵卫视，对吧？拿起我们这个桌面上的报纸啊，会看到啊有燕赵都市报、燕赵晚报等等啊，所以我们河北省呢就叫做燕赵大地了。那前两年有一个著名的电视剧，我相信呢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看过啊，叫做大秦赋。热播就经常出现一个词儿，就是我们河北的邯郸，所以我们河北省呢也叫做燕赵大地了。那为什么叫做冀呢？它的简称是冀。来到我们河北的时候呢，你会注意看我们这个车外的这个车窗外，我们这个路上行驶汽车啊，会看到上面是冀，石家庄是冀 A， 对，我们河北省的简称是冀，是因为呢在战国时期啊，或者在这个大禹治水之期，我们有一个叫大禹治水嘛。大禹呢是夏朝的建立者，我们又尊称他为夏禹啊，夏天的夏。夏禹就尊称为他为大禹。大禹治水的时候呢，根据中国的山川地势啊，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到了战国时期呢，中国有一部记载上古之书的书啊，叫做《尚书》。其中有一篇地理著作叫做《禹贡》， 对这件事呢也是做了记载。九州当中的头一州就是冀州，河北这块土地呢是古冀州的组成部分。 哦， 以后啊不少朝代都在这里设过冀州，所以河北省的简称呢叫做冀了。另外呢，冀太词典当中呢是希望的意思，所以我们河北省也是一个有希望的省份。 嗯， 所以叫做燕赵大地，和我们的简称叫做冀。哎，主持人， 是的啊，听完之后呢，我们也是确实觉得非常的长知识啊。那现在呢，也到了这个京津冀地区最美好的季节了，也就是秋天啊。而且呢，这个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有一些周边游的计划。那如果要是让您来给我们推荐的话，您会为我们推荐河北的什么地方让我们去玩呢？ 推荐的路线呢有很多。 嗯 啊，我们呢离北京啊、天津啊是特别的近， 是 从我们石家庄坐火车到北京只需要1小时10分钟的车程。 嗯， 我们从石家庄呢，省会石家庄到我们的天津只需要1小时半的一个车程。 嗯， 所以说是条件非常的便捷啊，大家坐高铁就能到达我们京津腹地了。 嗯， 首先呢给大家推荐景点之前呢，我还是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河北的一些概况啊，让大家能更加了解一下我们河北。 好， 我们河北呢，哎，为什么叫做河北呢？因为你发，如果观看中国地图的话，你会发现在黄河的下游北部啊有一块大平原，这是一块美丽而富饶的土地。这个呢就是我们河北省了。河北省的名称就因为它位于中国的母亲河黄河下游以北而得名。 嗯， 面积呢是18.88万平方公里，在全国的省市直辖市的省市自治区当中呢是占第12位的，占整个国土面积的1.96%，人口7500万，下辖11个市省会，位于石家庄。 嗯， 刚才呢主持人也提到了说我们河北省的地形地貌特权，哈，没错啊，这是我们河北引以为傲的地方。说中国这个地形地貌最全的省份就是我们河北省了。 嗯， 我们河北省可以用1是大 2是全来概括。 嗯， 大是指什么呀？我们河北省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资源大省、文化大省。首先我们的人口是7500万，居全国第6位。 嗯， 那我们的经济总量呢在2016年是居全国第9位。而且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984处。 哦， 这个在全国是占第二位的。 嗯， 这是大啊。 嗯， 大一是大。二是全呢，全是指什么呀？是指我们河北省的地形地貌全。我们河北省呢是全中国唯一兼有山地、高原、丘陵、平原、盆地、海洋、湖泊、洼地的省份。哎，所以说呢你既可以呢在我们张家口的坝上草原欣赏到风吹草低见牛的情景。 嗯， 也可以在秦皇岛的北戴河感受到迷人的海上风。我们有秦皇岛、沧州、唐山487公里的沿岸线，我们有华北最大的湖泊，也叫做华北明珠白洋淀，就位于河北的保定。 嗯， 以及我们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以及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都位于我们河北省的境内。所以啊，悠久的历史、壮美的山河、灿烂的文化，使河北省呢成为了全国著名的旅游资源大省。我们有长城、清东岭和清西岭， 嗯，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庙宇，京杭大运河5处世界文化遗产。 嗯， 我们还有，哎，这些呢都是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景点啊，比如说我们唯景区有哪些？ 嗯， 哎，石家庄的西柏坡、邯郸的广府古城、 嗯， 瓦皇宫、秦皇岛的山海关老龙头、保定市的白石山、野三坡，以及我们国家级啊，这个千年大计的新区雄安新区的什么呀，白洋淀。 嗯 啊，9处国家5A级景区。那我们当然呢还可以去城市来旅游，比如说承德、保定、山海关、石家庄正定、邯郸以及张家口玉县啊，6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去游览。 嗯 啊，说中国呢代表呢是长城，对吧？ 对。 但是其实呢长城途经路途最长、保存最完好的省份，其实是在我们河北。 嗯 啊，那去哪里看长城呢？比如说这个张家口的，这个有一个长城的门，哎，上面呢有我们当年的察哈尔都统高维岳 写的四个字儿叫做大好山河。 嗯， 还有我们山海关老龙头啊，当年的皇帝啊，是清朝的皇帝，是一定要去的地方。这些呢都是可以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景点。 这个光是景点啊，咱就一口气儿说了这么多了，如果一会儿展开说的话，相信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嗯，那咱们可不可以就以石家庄为第一站，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石家庄也是河北的省会啊，而且离北京也非常近。刚才您也提到了，如果乘坐高铁的话，一个小时十分钟就到了，这确实可以早晨去，在那玩一天，晚上再回来，是吧？真的是非常方便啊。 对，没错啊，就是石家庄呢，是我们河北省的省会啊。 嗯。 我经常说啊，就是我们河北省的旅游口号呢，叫什么呀？叫做有一种生活，叫做诗与远方，令人向往。 嗯， 有一个产业叫做幸福美好，蒸蒸日上；有一种担当叫做久久为功，坚韧昂扬；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么近这么美，我的家乡在河北。这是我们河北的宣传口号。 嗯， 那我们省会石家庄呢，也有个口号，大家一听呢就觉得特别的吸引人。 嗯， 叫做时光美好。哎，石头的石哦。 嗯 啊，家人有约，这个家呢啊，可以说是就是我们石家庄嘛。啊， 石家庄的家。 家是、 啊、 哎，家人有约的家。所以说我们口号叫做时光美好，家人有约。那我们石家庄市的旅游资源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 嗯， 自然风光壮丽秀美，历史文化璀璨辉煌，交通区位优势呢是十分通畅的。 嗯 啊，综合经济呢也是实力雄厚。那我们前一阵的刚办好这个叫正定的中国数字游览大会。 嗯， 那整个呢我们石家庄呢可以用四句话啊来形容整个旅游景区啊，叫做红绿古新。 嗯， 第一句话呢，红绿古新呢就是肯定是跟红色资源有关系了。 嗯， 叫做这里一坡耀中华，我们石家庄呢是一片革命的土地， 嗯， 英雄的土地。这个呢就离不开我们的中国的五大革命圣地了。中国的五大革命圣地，你比如说西柏坡， 嗯， 延安，井冈山，遵义和中共一大会址。那西柏坡呢是我们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普通的小山村。 嗯， 它却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石家庄这个太行山的太行山东立的滹沱河畔，成为了令中外游客敬仰的圣地。这一切呢都归功于20世纪40年代一代伟人呢毛泽东在这里纵横捭阖，指挥若定，谱写了一曲曲辉煌壮丽的赞歌。 嗯， 1988年呢，前文化部部长啊曾经来到这个我们的西柏坡，说了新中国是从这里走来。朱穆之同志题词啊，说中国命运定于此村。周恩来呢也特别指出啊，说这个我们在这里呢，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啊，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就发电报， 啊、这里是，对，只发每天往前线发许多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啊。 嗯、 所以说这是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嗯， 那当然呢，这个西柏坡呢，它呢，风光呢是特别的秀丽的。那我们来这儿呢，不仅能够感受到什么呀？我们革命先辈的啊，抛头颅、洒热血的激情，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美丽的风光。 嗯、 比如说我们去的西柏坡呢，我们第一呢是可以啊，这个欣赏到我们的太行山山立的一个整个风光，因为呢，这里呢位于山区，哎，进可攻，退可守，是兵家必争之地。前啊，可以进攻华北大平原，退可以退守太行山脉，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地地道道的太行山风光。第二个呢，就是哎，西柏坡呢，它前面有一个湖，哎，这个湖呢叫做港南水库。那我们来到这里呢，可以玩水，啊，我们可以去坐船啊，在港南水库上啊游览一圈。那我们当然呢，欣赏自然风光之外呢，我们可以看什么呀？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西柏坡纪念馆。那西柏坡纪念馆呢分为两个部分啊，重点参观两个部分。 嗯， 一个叫做中共中央旧址大院，这是我们曾经的五大书记生活跟工作学习的地方。 嗯， 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看西柏坡革命纪念馆啊，这个呢就是放了一些老照片啊，这些老照片呢是我们这里的宝贝啊，是镇馆之宝啊，可以就是还原了当时呢各个领导人的音容笑貌啊，这里叫做一坡耀中华嘛。 嗯， 第二个呢叫做一天，这里是一桥连古今哈，这是我刚才说的古红绿古新当中的古。 嗯， 哎，古是什么呀？ 市的是赵州桥。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大美河北。很高兴请到的嘉宾是国家文旅部万名英才计划金牌导游、国家级导游、河北省青年岗位能手、河北省十佳导游牛帆。欢迎牛帆。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请牛帆继续来给我们介绍正定古城。 主任，你听过赵州桥吗？ 太听过了。对啊，这是中国最有名的几座桥之一了啊。 对对对，我们河北呢有四个宝， 嗯， 叫做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石桥、大菩萨。 嗯， 来了以后呢，赵州桥您是一定不要错过的。大家呢对赵州桥呢，我觉得还是蛮有情怀的，因为呢，我国的著名的桥梁专家啊，茅以升，曾经在1962年3月4号在《中国人民日报》上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石拱桥。 对， 那这一篇呢，中国石拱桥啊，就让我们大家都熟知了这个桥。然后呢，这也是我们学过的初中课本。 嗯， 啊，那赵州桥呢，它有三个名字啊，三个名字叫做大石桥，因为整个、啊、这个桥梁呢是用全部是用石头来做成的，所以叫做大石桥。 嗯、 还有一个桥呢，名字叫安济桥。因为宋朝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啊途经这个桥， 嗯， 然后呢赐了一个名字叫做安济桥，意思是安度济民的意思。 嗯， 还有一个名字叫赵州桥，因为它当时呢古代古称什么呀叫赵州镇，所以这个桥呢叫做赵州桥了。那说到这里呢，我就不得不跟大家呢讲一个赵州桥的神话故事传说了啊。 哦哦、神话故事。 这个呢， 哎 没错，这个呢还跟我们河北著名的小民歌啊，哦，河北著名的民歌啊，可以联合在一起啊，大家呢不妨听过吧，这个故事啊，给大家来聊一聊。 那、嗯、对， 赵州桥 这故事您讲完之后，这个歌我们可能也想听一下，您给我们唱几句一会儿啊。 哦，先把这个故事讲完以后呢、 啊， 大家根据这个故事啊来听这首歌，可能更有感觉跟韵味。 嗯， 这个赵州桥呢，它呀，这个为什么这么著名呢？是因为它距今呢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那欧洲出现同类的桥呢，要比中国要晚1200多年。 嗯， 那赵州桥呢是谁修建的呢？是隋朝著名的工匠叫做李春所修建。但是呢，在传说当中，它并不是李春所修建的。 嗯， 它是谁修建的呢？啊，是我们所熟知的叫鲁班啊。注意啊，这是传说当中、 哦、 赵州桥是谁修建的呢？是鲁班爷来修。 嗯， 哎，这个时候呢，鲁班呢在周游列国的时候，途经赵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石家庄赵县，他路过这个桥的时候呢，啊，不是路，就是途经今天的石家庄赵州这块地方的时候呢，看到前面有一条湍急的河流，那、这条河流呢叫做小河，这个小河当时水势比较湍急，那他看到呢这边的老百姓呢想渡过这条河去对面的城里探亲、购物、办事儿。但是呢，这个河里面只有几条船，摆来摆去，摆来摆去，半天呢都渡不过去几个人。哎，这个时候呢，心系百姓的鲁班呢，便决定留下来修一个造福百姓的桥。于是呢，就留下在这里了。 嗯， 他一修呢，很多年，但是呢，进程还是比较缓慢嘛，搜集石料比较困难。这个时候呢，他这种锲而不舍、心系百姓的精神呢，也是感动了上天。 于是上天呢派来两位神仙，哎，来帮助他的忙。有一天呢，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哪里来了两个牧童，就赶着羊啊，赶呀赶，赶呀赶，赶到了鲁班修桥的地方。这个时候呢，两个牧童呢，扬鞭往天上一指，哎，天上落下了缤纷细雨，这些雨呢落在了这些羊的身上，哎，这些羊呢就变成了修桥用的栏杆石、桥基石、哎，桥头石，哎，所有的石料啊，修桥用的石料应有尽有。那鲁班不是能工巧匠吗？ 嗯， 于是呢，就利用这些石料，在一夜之间，并把赵州桥给修好了。然后他一夜修桥的这个故事呢，啊，这个事迹就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哎，传到了八仙的耳朵里面。谁的耳朵里面呢？张国老的耳朵。张国老呢，便相约他的好朋友到桥上一看，特别的好奇嘛。他俩走到桥头呢，正好看到鲁班在桥头巡视。这时候呢，这个张国老呢就问鲁班呢，说：“听说你在一夜之间就修成了这座桥，那这个桥是否坚固呢？意思是你的工程可能太快了，是吧？坚不坚固啊？质量怎么样啊？”这个鲁班呢一听啊，就生气了，说：“我告诉你，我修建的这个桥呢是全天下最牢固的桥。”张国老一听，哎呦，这个年轻人呢太傲气啊，于是呢就决定教训他一番，就跟他说啊，说你敢不敢跟我们打一个赌？什么赌呢？你这个桥能经得住我和我这位朋友从桥上一过而不崩塌啊？能经得住我和我这位朋友从桥上走上一趟啊？你看到我这条毛驴没有？我从此倒骑毛驴。如果你这个桥你经不住我和我这位朋友从桥上走上一遭啊，那你休要用什么呀天下将士来自称，意思是你谦虚一点。 嗯 啊，鲁班呢回头望了望他修建的这个心爱的桥，他看到啊这里很多的车，很多的人，很多的马从这里通过，那他就心想啊，说哎这个桥一定很坚固，因为这么多人通过嘛。后来就满口答应了这个赌约。于是张国老呢和他的朋友柴王爷便相约上桥了。张国老骑了一条毛驴，柴王爷手推了一个手推车，两人便上桥。上了桥之后呢，张国老搬来了日月星辰，放在了他骑的驴的口袋里面。柴王爷搬来了三山五岳啊，放在了他推的这个什么呀手推车里面。 嗯， 这个桥坚固吗？当然坚固了，但是你再坚固啊，也经不起什么呀三山五岳日月星辰的重量啊。于是这个桥啊就晃来晃去，就在这摇摇欲坠千钧一发之地，鲁班飞身桥下，右手这么轻轻一托，哎，这个桥呢就稳固了。那其实呢这个赌算谁打赢呢？严格意义上呢啊是鲁班打赢了。 嗯， 所以啊张国老就倒骑毛驴了。是因为什么呀？他打赌打输了，这个就是张国老倒骑毛驴的原因。 哎 啊，那我刚才说了，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有个成语啊叫做什么呀，叫做有眼不识泰山。 嗯， 那有眼不识泰山呢，其实呢从某一部分呢某一些故事感觉和这个赵州桥的故事关联。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柴王爷把三山五岳放在了他手推车里，而鲁班没有认出来，也叫做有眼不识泰山。那这个赌谁打赢了呢？鲁班打赢了，所以张国老从此倒骑毛驴了。但是呢却因为这个神话故事呢就留下了什么呀桥上的仙迹。我们在初中课本当中也学过啊，这个张国老啊骑着驴往前走嘛，于是呢这个桥上就留下了张国老的什么驴蹄印儿。 哦， 哎，柴王爷手推车，哎，就留下了什么呀柴王爷的车辙印。 嗯， 鲁班呢飞身桥下，用手这么轻轻一拖，桥下面的中心有一个手掌印儿，所以赵州桥哎是有仙迹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假如您来到我们河北四宝赵州桥，您一定要去找找仙迹哈。 这桥上真的能找到驴蹄印、车辙印和手掌印吗？还是就是一个传说呢？真的能找到是吗？ 是这样啊，神话传说肯定是神话传说。 嗯、 我们各位去到赵州桥，肯定是能找到仙迹。 哦， 驴蹄印还有车辙印都在赵州桥上，所以大家呢去了以后要认真仔细的去找哈。 嗯， 但是神话故事传说，毕竟神话故事传说。它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驴蹄印儿和车辙印儿，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什么呀？人行横道。 对， 哎，把车、人、马分离开来， 那桥下面的手掌印呢，是为了标明什么呀？桥的重心，哎，桥的重心。 哦。 是为了比如说桥的什么呀？修葺。所以呢，这也反映了我国古代什么呀？工匠高超的技艺，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什么呀？智慧与结晶。 嗯， 哎，是这个样子。 是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张国老倒骑驴。究竟为什么倒着骑啊？今天是长知识了哈，跟我们河北的赵州桥有关。 对，然后呢，这个故事呢还没有完。 嗯， 啊，这个张国老呢，就是哎打赌打输了嘛，然后你就飞身而起啊，就说了一句话：“桥是好桥，但是呢，哎，这个就是说桥是好桥，但是呢，这个你还是要谦虚一点嘛。”意思是，然后主班呢才看出他俩是神仙。恨自己油盐不在山，于是呢，就是为了让自己长个教训呢，于是就把自己的一只眼睛拔了出来，然后呢给扔掉了。所以鲁班呢有一只眼，大家呢都知道啊，天下工匠师从于鲁班， 嗯 啊，鲁班呢，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工匠啊在掉线的时候总是用一只眼来掉线啊，因为他们的技艺呢都是学着这个鲁班的。但是鲁班呢，他虽然不是神仙，但是也具有什么呀，仙风道骨。这颗眼呢就变成了一颗夜明珠，正好呢被一颗路过的神仙给捡到了。这个神仙呢就把这只眼睛放在了自己的额头上，所以这个人有三只眼。 这还是一个闭环，哈哈，连二郎神都带出来了。 哦，对对对对 啊， 这个时候很多肯定观众朋友说，哎呀，三只眼那不就是二郎神吗？ 嗯， 不是哦， 还不是二郎神。 三 只 眼，哎，是 马 王 爷。 哎，马王有三只眼，我们经常看电视剧说，多给你点颜色看看，你就不知道马王也有几只眼睛。 嗯 啊，他的第三只眼睛是一个这个啊鲁班的。所以说呢，神话故事还是神话故事，大家呢啊听听一乐就好了。但是我们主要是还是要去看赵州桥，欣赏他的技艺，欣赏他带给我们的一个工匠精神。那刚才主任跟我聊了说，这个可不可以给大家聊说一说这个河北的民歌嘛？因为估计啊，根据这个故事，哎，我们啊，就是这个我们河北人呢就根据这个赵州桥的神话故事写了一首民歌啊，叫做小放牛啊。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唱两句好不好？ 好，欢迎。 哎，这首歌是这么唱的啊：赵州什么人来修，玉石栏杆何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力到古呀咿呀哎，赵州鲁班也来修，玉石栏杆生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力到古呀咿呀哎。好，这就是我们河北民歌小放牛。 掌声鼓励一下，哈哈哈哈，谢谢谢谢，真的是丰富多彩，声情并茂，给我们讲了历史故事，还给我们讲了神话故事啊，还有当地的民歌啊。听完这个民歌之后，是不是我们也有点向往，想去到赵州桥亲眼看一看啊，亲眼看一看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嗯，那除了赵州桥之外呢，还有什么别的地方您给我们推荐呢？ 当然有了。刚才我们说了，就说四个关键词嘛，红绿古新。 嗯。 刚才第一个呢是这里是一坡耀中华。 嗯。 我们是这个 西柏坡 嘛。 啊。 然后天下第一桥赵州桥，哎，然后呢还有是这里是一城显神韵啊，一城显神韵。 嗯。 这里呢说的就是我们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正定， 正定古城。 正啊， 嗯， 哎，正定古城现在呢，我感觉在我们河北现在是非常的火啊，而且它还有比较独特之处。 嗯， 这个呢，后面呢，我给大家说它到底独特在哪里。 嗯， 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古城的概况啊，我们河北省的正定呢，河北省石家庄的正定呢，它在1990年被评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嗯， 1994年呢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它同时也是国家的什么呀卫生城市。它有一句这个口号啊，它有一个这个宣传语叫做什么呀，叫做三山不见九桥不留。 嗯， 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为什么这么说呢？什么叫做三山不见？哎， 三山不见是指历史上啊正定这块土地叫做什么呀，中山， 嗯， 常山，衡山， 嗯， 哎，我一说常山，主任您能想起 常山 人物 赵子龙， 哎，没错、啊、 赵子龙的故乡 是吧、 啊、 这哎这个常山赵子龙是我们河北石家庄人啊，也可以就说正定人啊，他的家乡呢叫做正定，所以他以前呢就说我乃常山赵子龙也啊，常山在哪里，哎，在我们的正定， 嗯， 所以各位对三国常胜将军赵子龙感兴趣的可以来我们正定参观一下赵云庙啊、 嗯、 那正定刚才说了， 但是您说、 啊、 三山不见，他之前又叫常山又叫中山，三山不见的意思是他这儿不是山是吗？ 哎呦，主任这个问题特别好啊，说三山不见它也是有含义的， 嗯， 东山常山衡山它虽然叫这个名字，但是呢它是什么呀，是这个平原， 嗯， 哎，就是说正定呢它是一个平原，是没有山的， 嗯， 所以叫做三山不见。哎，您再看下一个， 那 它叫九桥不留， 不好意思，那它为什么之前都叫这山那山的呢，居然没有山的话， 哎呦，这个呢它为什么叫中山衡山常山呢、 嗯、 这个我不从知晓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河北省有两个就是山脉， 嗯 啊，一个太行山脉，一个叫太行山脉，一个叫燕山山脉， 嗯， 我们河北目前的交界处，你比如说山西跟河北， 嗯， 它就是太行山脉， 太行山脉， 那我们跟北京啊，我们首都北京是 燕山 山 脉啊， 哎，然后呢我们正定呢它其实古代呢它跟北京保定并称什么呀，北方三雄镇， 嗯， 哎，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 嗯、 为什么叫正定古城呢，是因为它有一个什么古城墙， 嗯， 它叫古城墙，那可能是为了显示这个城市的这个威严吧，所以叫做中山衡山常山、 哦、 另外为什么叫中山国呢，主任，这个中山国呢它确实是有含义的，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战国时期呢是不是有这个战国七雄， 嗯， 对吧，秦齐楚燕赵魏韩，但是您知道战国第八雄说的是哪里吗、 嗯、哎，好像略有耳闻是吧，好像就是中山国是吧， 对对对对， 嗯， 中山国呢被称为什么呀，叫做战国第八雄， 嗯， 哎，战国第八雄呢就中山国呢它的位置在哪里，在位于石家庄的西南部，哎，它是一个少数民族啊，它为什么叫做战国第八雄呢，因为它的国力非常的强盛，它也被称为什么、 嗯、 千乘之国，再问主持人啊，就是跟主持人聊，就是以中国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成语，我相信各位听众呢也特别的熟悉，叫做胡服骑射， 嗯，胡服骑射， 哎哎，胡服骑射， 嗯， 你像这个胡服骑射吧，他呢是学谁呀、啊、是赵武灵王，学的是哪里，学的是中山国，因为赵武灵王呢他是挨着什么呀，挨着中山国的，跟中山国是接壤，跟燕国也接壤、 嗯、 那当时呢赵武灵王刚继位的时候，赵国国势衰弱，对外作战屡遭败绩，他就到战场上寻找失败的原因，他到战场上呢却发现呢、啊、说胡人穿的衣服短小精悍，骑马射箭起来非常的灵便， 嗯， 赵国将士啊却穿的什么呀，宽袖长袍，乘的是笨重的战车，那你怎么可能打赢他吗、 嗯、 于是呢弃祖制，倡改革，舍长袍战车，行胡服骑射，向谁学习、 哦， 中山国学习， 嗯， 所以但是呢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灭掉谁，灭掉了中山国，成为了七雄当中唯一可以抗衡什么呀强秦的国家之一。哎，说到这里呢，这个又出现了两个景点，这个呢也是跟大家推荐的，在这里呢就是发散性思维呢，我愿意把更多的河北的景点来介绍给大家， 嗯， 那其实呢赵武灵王啊他不是赵国吗，赵国的首都在哪里、 嗯、 在邯郸，那在这里多说两句，你比如邯郸吧，它是一个河北省比较独特的地方、 嗯、 甚至说在整个世界上都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因为邯郸这个名字，我们曾经看过这个大秦赋啊， 嗯， 这个大秦赋它呢它的首都在哪里，就是大秦赋说这个邯郸呢秦始皇嬴政生于邯郸嘛， 嗯， 对吧，赵国的首都在哪里，在邯郸，那邯郸呢地名历经三千年而不改，见证了这个什么这个历史的悠久和传奇， 嗯， 你说邯郸呢，邯是山，它是寒山，意思是这里呢有一个山叫寒山， 嗯， 丹呢是指尽头，意思是这里有座山叫做寒山、 哦、 啊，到这里是它的尽头， 所以叫做邯郸了。 说实话呀，我认为这个邯郸这个名字真的是特别的好听，在全中国各个城市的名字当中，我觉得它绝对能够排在前几的位置啊！而且它不光是名字好听，邯郸人长得还好看啊，是不是？ 哎呦，主持人对我们河北呢也是相当的了解啊。那曾经呢有一个美女叫做罗福啊， 嗯， 说这个罗福就是邯郸人啊，包括这个秦始皇的母亲呢，他这个赵姬也是邯郸人，所以说邯郸呢自古出美女，哎，美女，还有一个词呢叫做什么呀？叫做东施效颦。 嗯，东施效颦。 哎，那东施效颦呢？东施效颦还有一个成语呢，叫做邯郸学步。 对， 邯郸这个名字不仅好听啊，我刚才说到了邯郸为什么独特呢？是因为邯郸这个名字起，从它叫邯郸起，它就没有改变过，所以说是中国乃至地名史上的一个什么一个奇迹。 嗯， 哎，我们刚才说正定以前叫中山、常山、横山，啊，我们以前比如说南京叫庐陵，对吧？以前北京叫北平，或者是这个以前的合肥叫泸州， 嗯， 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邯郸，自从叫这个名字起，它就没有变过，啊。第二个呢就是邯郸呢出美女，第三个呢就是邯郸的这个走路跳舞都特别美。这个成语叫做刚才说了叫什么呀？邯郸学步。 邯郸学步。嗯， 哎，有一个人专门跑去邯郸干什么？学习走路。哎， 嗯， 以邯郸人走路。所以呢，邯郸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景点呢，也不能说著名的景点，就是有一个桥叫学步桥。 嗯， 哎，这个赵武灵王呢，他胡服骑射嘛， 嗯， 不是灭掉了什么呀？灭掉了中山国嘛。 嗯， 那赵武灵王他当年阅兵赏武的地方呢，是一个叫丛台的地方。 嗯， 哎。丛台，这个是邯郸的一个景点，叫做丛台，啊，如果说呢，邯郸是一本拥有着厚重历史的丛书，那么这个丛台呢，就是这本书精美绝伦的封面了，啊，这个呢，就是相当于一个古代的一个什么呀，一个空中花园啊，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去邯郸这个，我多说一句啊，也是我们河北的资源嘛，对不对？邯郸您可以看什么呀？我刚才也列举了邯郸其实有十大文化，那邯郸您除了可以去看丛台之外，您可以看什么呀？还可以看邯郸的挖皇宫。 嗯， 这个是一个古玩景区，是全国唯一一个祭奠女娲的地方。哎，女娲是我们的人类的始祖嘛， 嗯， 对吧？她的哥哥伏羲都是我们上古神仙华胥氏的后代。 嗯， 哎，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另外还有个古玩景区是哪儿？叫广府古城。哦，就是我们河北省的湿地。哎，主任，你有没有了解？ 是白洋淀吗？ 哎，对 啊， 第一呢是白洋淀，第二个呢是衡水。 哦， 这个 我知老白干我知道倒是。 哎，对对，当外地朋友们来到这里呢，就说，哎，我说一个词儿啊，大家记后面几个字儿。我说衡水，哎，其实呢会出现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做衡水老白干， 嗯， 另外叫做衡水中学。 嗯，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衡水湖了，这是我们第二大湿地。那河北省的第三大湿地呢位于哪里？是位于我们河北省的广府古城，它位于邯郸。那现在目前呢也是我们河北省的五 A 级景区。 嗯， 哎，我们到那儿呢可以什么呀，登上古城啊，我们也可以去坐船。但是呢邯郸广府古城呢其实还有这个比较特点的地方呢，就是太极。 太极， 哎，太极，我们知道太极呢有五式，对吧？五种样式啊，就五种姓氏啊。 嗯， 那其中呢，这个广府古城呢是两个太极拳创始人的这个故乡，一个是杨氏太极拳的谁？杨露禅。 嗯， 哎，他曾经被这个清朝政府呢聘为什么拳师，后人给他写了一副对联，叫做“手捧太极镇寰宇，胸怀绝技压群英”。第二个呢是谁呢？第二个呢是这个。武士吴宇香，所以大家呢可以去下饭怎么样，去学习学习这个太极拳。 嗯， 哎，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武术。 嗯 啊，然后呢这个广府古城啊，另外呢赵国呢也是什么呀，这个邯郸也是赵文化，另外呢还是什么呀，叫做这个从叫做建安，曹魏建安文化。 嗯 啊，知道这个叫临漳嘛，对吧？临漳叫铜雀春深锁二桥，这个地方就在这个邺城，这个临漳啊，邺城三台这个地方。那邯郸还是著名的成语之乡。那邯郸还有一个红色景区嘛，因为这今年是我们建党100周年， 嗯， 日子嘛，我们还有这个129师，哎，129师 哦， 邯郸的射线，哎，叫做九天将士 入太行，九千将士进涉县，300,000大军出太行。我们肯定看过这个《亮剑》吧，对吧？电视剧，其中呢，我们的李云龙他原型呢就是129师的王进山同志。 嗯， 哎，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邯郸的啊一些旅游资源啊，多说两句。那我们还回归正定，好吧？ 我、哦、天哪，是刚才邯郸介绍的也很丰富啊，还能拉回来，这挺厉害。那咱们继续来说一说正定古城。 好，正定古城刚才说了，东山、彭山， 说了三不见山，然后后面您还说九什么来着？ 哎、 九不见留， 不留 九桥不留啊？ 对，九桥不留是什么呀？当您去到了正定古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就是在龙兴寺，哎，说到这个龙兴寺了啊，又被扩延展了一部分啊。 嗯， 有的叫中国十大古寺。哎，一说呢，我们都知道。哎，比方说其他的寺，一说龙兴寺，大家不知道。尤其是作为中国十大古寺，哎，这一说叫龙兴寺，这里呢有国内6之最。我刚才说了，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石桥、大菩萨，我们河北的四宝，对不对？ 嗯。 那大菩萨呢在哪里？在我们的龙兴寺。首先呢，第一最叫做海内外建筑之孤立摩尼殿。第二对呢叫做道座的最美观音啊，鲁迅先生称赞他将神人格化了， 嗯， 东方伟大师。第三个呢叫做什么呀？建造时间最久、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木质转轮帐。第四个呢叫做什么呀？随碑第一啊，随碑第一，这是一块碑啊。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河北四宝了，高21.3米的什么呀？千手千眼观音。啊，这是全世界最大的铜铸的千手千眼观音。那第五个呢？啊，第六个呢，就是什么呀？叫做千佛绕毗卢啊，一共是这个3层4身啊，一共是1024个毗卢佛来组成。你仔细观看每个小毗卢佛，还有自己的表情跟神态。那给大家卖个关子啊，大家呢只听他六岁是什么，但他什么样你可能不知道，所以就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正定了。那龙兴寺门口。 嗯，因为我们这个听牛帆讲的再绘声绘色，在网上看这个图片看的再入神，也不如到现场去观摩一下，体验一下那种感觉，对吧？ 对对对，这个地方离我们石家庄市呢也特别的近。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牛帆跟我们介绍了河北的这么多的景点，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呢您继续来跟我们介绍河北。也要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于悦，咱们明天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哟，早啊！ 哎，早啊。 B。请选择。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大家好，我是罗胖罗振宇。 我是本登。 我是凯叔讲故事 APP 里的凯叔。 探索声音中更博大的世界，发现声音里更广阔的领域。 10月13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发现声音的更多可能。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